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每到周五的时候呢，之前我们都是今天你做主，是各位好朋友点播的时间。那由于今年我们的时段内容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在之前在每周六的时候会有了嘉宾环节，就挪到了周五这样的时间。而且呢，也是把之前曾经有过的关于黑胶的节目，我们重新做了一下整合，就是我们的黑胶集市。那今天和我在直播间为大家推荐这些经典黑胶的，就是我们的嘉宾陈小斌老师。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也非常感谢王卓的邀请，我们到这里呢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大家都很感兴趣这些黑胶的音乐。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上个星期第一次为大家播出的，就是我们黑胶集市。虽然之前我们也有黑胶的内容，但是呢统一都是由另外一位嘉宾来介绍。今年呢，陈老师也是加盟到我们当中，今天特别为我们选择了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两张黑胶唱片。什么样的内容能和我们先透露一下吗？ 第一张先把这个内容告诉大家吧。这是黑胶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张唱片，戴卡公司的，叫做《园丁的女儿》。这张唱片的话呢，是 TAS 榜上这个最顶尖的13张古典专辑之一，可见就是世界各地的音响迷、音乐迷对它的认知程度。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吧，听过之后我想大家会有自己对这张唱片的体会。当然这张唱片呢，客观来说我原来听过它的 CD 版，但是呢我觉得听过了黑胶之后，您对CD 版和黑胶版的差异还是会有所了解的。 我们现在先来听听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正在你的耳边。 耳边所听到的园丁的女儿，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第一次来聆听她。在1960年的时候，英国的戴卡公司在伦敦的金斯威大厅录制了法国作曲家霍洛尔德他来创作的芭蕾舞剧《园丁的女儿》的音乐选曲，而在片中的音乐呢，也是由英国的作曲家约翰兰奇贝里他来进行编配创作，并且亲自来指挥英国的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来演奏的。 啊，这张唱片的话呢，应该说出版之初就获得了全世界各地乐迷的广泛的喜爱。啊，他这种音乐轻松活泼，录音又非常的非常好，他的层次清晰，空间感非常自然，而且有很多能够用来测试音响系统当中，比如定位啊、层次啊这样的一些桥段，所以说呢，很多朋友都喜欢用它来测试器材。 嗯，没错。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呢是黑胶录制的这样的版本。那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黑胶总是会有那种噼噼啪啪的声音，但耳边我们所听到的绝对是一个非常至少是保存也非常好的这样的一张黑胶。 对，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个黑胶的音乐怎么样才让它听得好，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今后节目当中会慢慢和您谈，这个需要有很多的环节需要掌握呢。 好，继续来聆听，就是园丁的女儿。其实园丁的女儿也挺逗的，她还有另外一个名称。那这个名称我想说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下会记住这首曲子，叫做陈老师自己说 女大不中留。这个名字我觉得在发烧友里头可能对这个名字更熟悉。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唱片呢，都是来自于转录的黑胶唱片。那这也是我们在2018年1月1号开始有一个这样的可以说是改版的新栏目吧，黑胶集市。那在这里面所聆听到的音乐呢，也都是黑胶翻制的音乐。耳边所听到的就是法国作曲家霍洛尔德他所创作的芭蕾舞剧园丁的女儿的音乐选曲。当然了，也是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的被人称为女大不中留。 是是是。 那很多朋友也是对这个黑胶有很多的疑问啊，比如说 SP LP 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是这样，我们先简单说一说这个 什么是黑胶吧。 嗯。 啊，黑胶顾名思义呢，应该说就是黑色的胶木。 对。 这个还你还别笑，确实这个唱片的发展过程是有一个历史上是有一些故事的。其实最早实现的唱片呢，它不是黑色的。最早的时候因为所用的材质呢有各种各样的，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只是到了后来大家发现用黑色胶木为材质制作的唱片，这个黑胶里头，你应该这个黑色胶木里应该含有这个碳黑，它能够做唱片的时候能够有效的减少静电的影响，所以近代的唱片都采用黑胶为材质了。 嗯， 那么这个材质来说我们了解，那这个 SP 和 LP 是怎么回事呢？早期黑胶唱片受到材料和设备技术水平的限制，它的转速是比较快的，它的标准是每秒78转，那么一张直径12英寸的唱片单面记录上限才有十几分钟，这个唱片称为 SP。 那么随着材料学和技术设备水平的提高，转速为33转三分之一的 LP 唱片，它的诞生之后，它的单面播放时间已经可以达到30分钟了。所以 LP 的英文原意就是长时间播放，技术指标也超过 SP。 那我想呢，这肯定对于很多资深的黑胶收藏的乐迷来说，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朋友还是需要了解这些方面的。 是的。 好，那继续来进入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准备的今天两张唱片其中之一，现在听到的就是在60年代非常出名的芭蕾舞剧《园丁的女儿》的录音。 对，这张唱片呢，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听过他的 CD， 其实我最早听这张唱片也是听的 CD 唱片。那么后来当我有机会听到 LP， 听到黑胶唱片的音乐的时候，他给我的那种音响的那种感染力确实是大大的不一样的。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您通过我们节目，您慢慢的来了解黑胶音乐有什么特点。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两张非常著名的黑胶唱片。那现在在上半时段所聆听的这一张呢，是法国的作曲家霍洛尔德他来创作的芭蕾舞剧《园丁的女儿》的音乐选曲。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他第一部分演姿，还有公鸡和母鸡的舞蹈，丽丝和斯蒂，还有呢就是像汤马斯与阿兰，很多这样在我们所熟悉的或者是第一次，很多朋友第一次所听到的在这首曲子当中的各个小的段落。那像耳边所听到这一段叫做笛舞，挺有意思的，每一段都非常短，可能甚至短到一分钟左右。 是，其实它都是很多场景的描写。如果说是你即便是没听过这个音乐，没有看过这部舞剧，那听到这个音乐之后，我想你的眼前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非常生动的舞台的画面，因为音乐它描绘的这种画面感是非常的具象的。 嗯，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之前在周末时候会有的黑胶的内容单独给大家提到周五的时候和大家更多时间的来分享。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听到黑胶的这样的音乐，所以呢也给我们很多留言。 对，像网友沙漠湖的留言是还是老黑胶有味儿。寇毅他称赞说，这算是974古典音乐节目的一个里程碑了吧。那么在德国的杨思潮先生还通过网络收听后说，非常不错，坚持下去吧。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两张黑胶唱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继续来聆听吧。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唱片可能是音乐的内容或者是音乐家来成就了这张唱片，而现在耳边所听到的这张唱片真的是唱片来成就了音乐。 对，这个芭蕾舞剧园丁的女儿其实非常的没有名气，但是这张舞剧的音乐的唱片非常有名气。 没错，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也是到了舞剧的尾声部分，确实是男女主角终于如愿相爱，并且得到了大家的祝福，所以也是那种很深情啊，激动人心这样的时刻吧。 对，音乐的场景也非常的这个欢快。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张唱片真的是让大家记住了这部芭蕾音乐园丁的女儿。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继续来分享经典的音乐。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常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经典轻歌剧再度上演，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婉转咏叹调吟唱风趣爱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情打造，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宋元明、石以杰、埃德尔曼、莱斯克，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1月18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风流寡妇》，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气压控制，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只是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川医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医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歌手朱娜全新演唱会在北京排练场紧张排练。这场名为音乐 Live 之旅的演唱会将于2018年1月19号在北京异空间举行。演唱会启用了国内顶尖的乐手组成10人规模的乐队，全程15首作品，诚意十足，让大家一次听个够。托德和静瑜是一对中美夫妻唱作团队，托德曾经为滚石和 Spin 杂志工作过，他的上一张专辑曾在世界各国播放并获得好评。托德和静瑜后来自己组成了歌曲创作演唱团队，在自己的网站上免费分享他们的音乐。最近他们刚刚推出新专辑 Find Me, Find You, A Story。 近日，演员贝肖雄发布全新个人单曲《遇见你》，这是一首充满甜蜜味道的浪漫情歌，也是他首次担任作词，写给自己的初恋。歌曲唱出了恋人间的小幸福，也唱出了甜蜜的回忆，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歌手陈雅森、金九哲、杨子文琪一同受邀 CCTV 3幸福账单栏目新年特别节目的录制，在新春之际为观众送上新年祝福，也和六哲、金南玲等其他明星一道用歌声和笑声热热闹闹过大年。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那今天为你带来两张唱片，在上半时段已经听到了，这是来自于戴卡唱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最出名的芭蕾舞剧音乐《园丁的女儿》，另外一张呢是来自于水星唱片公司发行的这个发烧名片，叫做《Hi-Fi 西班牙》。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正在直播间。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带来两张啊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黑胶唱片啊，我们是用黑胶采录的音乐。说起这个采录的话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两张唱片呢我都听过，但是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听的都是 CD 唱片。我本人其实这两张唱片都是先听到的 CD 后接触到的黑胶。那么听了黑胶之后会有什么感受？我想我们大家还是一起听过之后再共同分享聆听后的体验。 耳边的 HiFi 西班牙呢，第一段已经出现了，这是巴西雪橇铃儿响，也是让人觉得特别欢快的这样的小曲子。它也是分为了几段，那其中呢，也是每一段都非常短小，有从一分钟啊到五六分钟吧不等。 对对对，这张唱片呢是也是唱片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张唱片。我想呢，下面呢我会简单说一说我们这次选用的唱片，两张都是来自 TAS 唱片榜上前十三位的最优秀的古典音乐唱片。我也要简单跟朋友们说说我们这次选择唱片的原则。其实的话呢，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对于唱片的评价的这种这种唱片的榜吧。那么我觉得我们首先呢会把这个广大的音乐音响爱好者都非常认可的一个美国的 TAS 榜拿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其中最有代表性最优秀的一些唱片和大家来分享。因为这个唱片榜它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以录音为非常鲜明的标志，录音优秀。所以的话呢，当然今后有关唱片榜的情况我们还会跟大家来交流，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听音乐。 没错，那也是由于这个音乐动听，录音出色，这张现在我们耳边所听到的 TAS 榜上赫赫有名的首版黑胶唱片，据说在美国的二手的拍卖行开价高达 $2500，也就是说要超过1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耳边确实我们听到的这张唱片呢是采录自这个首版黑胶的。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两张黑胶唱片，在下半时段所来聆听到的就是非常著名的发烧名片 HiFi 西班牙。这张被称为录音史上奇迹的著名的唱片呢，收录的都是具有西班牙民族风格的乐曲。西班牙音乐或许没有深邃的意境，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的宣泄，更多的呢其实是展现人们对生活、对民族、对故乡的热爱。那这样的音乐同样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在这里呢，我也是想把思绪稍微拉到 我和陈老师曾经一起去过，我们一起去过西班牙。 是的， 在西班牙确实留下的很多的印象，一闭眼睛其实是想到他们在眼前那种丰富的色彩。 对，听到耳边的音乐，我们会想到西班牙的那种独特的建筑、风土人情，以及他们的民间的这种舞蹈。我觉得在西班牙还看过弗兰蒙哥这个表演。 其实那是撞击灵魂的。湖光山色，在我们的群里说能听到黑胶特有的琵琶声比 CD 的声音更温暖和柔和一些，这可能也是黑胶所特有的这样的特点吧。 对对，我觉得就像上次我们的老听众就是说的，就是老黑胶就是有一种老的韵味儿，没错其实黑胶大家觉得好听呢，有很多层面的因素在里头，除了模拟录音的那种特有的就是声音的细腻柔美和温暖之外呢，其实就是欣赏黑胶的过程整个来说呢，它是有很多文化的欣赏价值在里头。比如说你拿着一张黑胶，看到它那种封面上非常有文化内涵的那种画，那种油画般的封面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对过去很多事情的联想，对很多美好往事的回忆。 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当中呢，进入我们的听众群，点击会一会，其实在这里很多朋友没太注意啊，我们刚刚单独成立了一个小栏目，就 是 黑胶集市， 是是 是，大家可以点击进来特别喜欢黑胶的朋友可以在这里聚集，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右下角的黑胶集市，我们在这里等您 啊。现在我是你们来听我们播放的黑胶，那么日后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您把您收藏的黑胶的这些精品来拿到我们的广播当中，和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分享来聆听。